攻读创世纪第三十章。拉黑尔见自己没有给雅各伯生子，就嫉妒姐姐，对雅各伯说， 你要给我孩子，不然我就死了。 雅各伯对拉黑尔生气说， 不肯使你怀孕的是天主，难道我能替他做主？ 拉黑尔回答说， 这里有我的婢女比尔哈，你亲近她，叫她在我膝下生子，使我能由她得子。 拉黑尔就将自己的婢女比尔哈给了雅各伯做妾，雅各伯亲近了她，她遂怀孕，给雅各伯生了一子。拉黑尔就说， 天主对我公道，俯听了我的哀声，给了我一子。 为此给他起名叫丹。拉黑尔的婢女比尔哈又怀孕，给雅各伯生了第二个儿子。拉黑尔就说， 我以天大的力量与我姐姐相争，得到胜利了， 便给他起名叫纳菲塔里。蕾阿见自己停止生育，也将自己的婢女齐尔帕给了雅各伯做妾。蕾阿的婢女齐尔帕给雅各伯生了一子，蕾阿遂说， 好幸运， 就给他起名叫加德。蕾阿的婢女齐尔帕给雅各伯又生了第二个儿子，蕾阿遂说， 我真有福，女人都要以为我有福， 就给他起名叫阿邪尔。到了割麦的时节，勒乌本出去，在田间寻得了一些曼陀罗，带回来给了他母亲蕾阿。拉黑尔对蕾阿说， 请你将你儿子得的曼陀罗给我一些。 蕾阿回答说， 你夺去了我的丈夫还不够，你还想夺去我儿子曼陀罗吗？ 拉黑尔说， 好吧，今夜就让他与你同睡，为交换你儿子的曼陀罗。 到了晚上，雅各伯由田间回来，蕾阿就跑出去迎接他说， 你该来我这里，因为我用我儿子的曼陀罗雇了你。 那夜雅各伯便与他同睡，天主佛运了蕾阿，他又怀孕，给雅各伯生了第五个儿子。蕾阿说， 天主给了我报酬，因为我将我的婢女给了我的丈夫， 便给他起名叫伊撒加尔。蕾阿又怀孕，给雅各伯生了第六个儿子。蕾阿说， 天主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礼物，这一回我的丈夫要与我同居了，因为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， 便给他起名叫泽布隆。后来他生了一个女儿，给他起名叫迪娜。天主想起了拉黑尔，垂允了他，开了他的子宫，他遂怀孕，生了一个儿子，说， 天主拭去了我的耻辱。 他给他起名叫若瑟，说， 愿上主再给我天子。 拉黑尔生了若瑟以后，雅各伯对拉班说， 请让我回到我的本乡故土，请你将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儿女交给我，让我回去，你知道我怎样服侍了你。 拉班对他说， 如果我在你眼中得宠，请你住下，我觉察出上主降服我是为了你的缘故。 基尔说， 请规定你的工价，我必付给你。 雅各伯对他说， 你知道我是怎样服侍了你，你的牲畜跟着我是怎样的情形，我未来之前你所有的是那么少，现在增加了那么多，我一来上主就降服了你，但是我几时也能为我兴家立业呢？ 拉班问说， 我该给你什么？ 雅各伯答说， 你什么也不必给我，